歡迎大家嚟到嚇今集嘅 MIHK 十周年紀念特輯嚇，舌刀空虛，網台血淚史。咁啊，繼續有老我同大家咧，就係懷緬過去。咁啊，講下咧，即係喺依一個創辦低俗頻道又好，或者依一個嘅 MIHK 嚇香港製造網絡電視啊，咁多年嘅一啲嘅回憶嚇，咁啊，亦都有好多嘅點滴。亦都有好多嘅百感交集，咁可以同大家咧就去分享嘅。我有時咧，即係開頭就諗下啊，做依一個嘅節目，其實有幾難啫，係咪啊？咁啊，因為全部都發生過嘅，全部都喺腦海裏面嘅，咁啊，即係回憶翻上嚟。咁但係原來有時咧做今集係好困難，點解咧？咁樣原來曾經發覺有好多嘅朋友啊，即係當時都。同一齊去起步啊，一齊去創立一個頻道啊，咁啊，同埋一齊咧就係會喺一個起頭嘅階段裏面咧，即係大家同心協力啊，群策群力啊，齊心向上啊，好團結啊咁樣。咁但係今時今日有時睇翻咧，好多一啲人咧就已經咧就係分道揚镳。咁甚至無有啲咧就係反目成仇，咁有啲咧就係嬲鳩咗老我，咁有啲咧老我直都唔係好想去再見佢，咁又或者咧就即係睇清楚有啲人嘅本性啊，咁啊真係唉算嬌數啦，生命曾經出現過冇乜嘢特別嘅交收啊，冇咩嗌霎嘅，大家落咗車或者各行各路，咁就唔好話老死不相往還嘅，咁啊即係冇乜必要。你有你嘅呢一個嘅忙碌，我有我嘅性生活，咁啊，即係大家得閒先有機有緣再見啦嚇，咁樣。咁但係我原來我發覺咧，我即係回憶有時有啲好即刻可以噏得到。咁但係原來有一啲嘅記憶咧，可能因為係咁嘅情況之下，嗰啲嘅朋友已經冇相見啦，或者啲人離咗隊啦，或者有啲人係唔係好啱河車啊？你唔會再想諗翻你大家一齊起上嚟嗰啲開心嘅一啲嘅片段。咁而今次同大家講嘅呢一個 topic 咧，就係原來當時係我哋最人才仔仔，最多人手啊，最雄心壯志，咁同埋咧最困難嘅時期咧都捱過嘅呢一個嘅時期，就係啱啱起步啊，就成立咗一個 MIHK 一週年之後啊，然後我哋搞一個嘅一週年嘅呢一個嘅台慶，哇，可以講咧，即係都好多朋友啊都去捧場。咁啊，身之舊語，咁啊，同埋我哋台前幕後啊，上上下下嘅所有嘅朋友咧，聚齊添，聚齊腳啊，冇乜人離台，冇乜人有離心，或者冇乜拗撬嘅時期，大家都即係振臂一呼嚇，一條心，希望做好個台嘅呢一個嘅時候。咁我睇翻起嘅時候咧，都即係你如果你問我有冇一啲嘅唔開心啊、心酸啊，或者係啲無奈啊、難堪啊。其實就真係打翻百味架啦，啊！即係點滴在心頭，咩味道都有啲，即係好似你啊，開心個樣咩？我睇，即係做一個憤怒嘅樣，啊！即係一個嘅傷心，或者一個好感慨，即係你樣樣嘅味道都會有。咁唔怪之，我要勾翻你呢一段嘅回憶，諗翻你呢一段嘅往事咧，我真係要睇翻一啲嘅舊片，我只記得到原來我做過啲咩嘅，有啲咩人出席過，有啲咩人同我哋喺埋一齊。有啲咩嘅朋友當時仍然仲係好朋友嘅咁嘅嗰個嘅階段，咁所以咧我諗咗好耐，坐低咗起碼有兩日，好多嘅一啲嘅點滴，希望可以借今集咧就係抒發我一啲嘅情懷。好啦，咁啊點解我係無厘頭就要揾呢一集嚟做咧？咁樣即係既然咁難堪，不如唔好講啦，往事不堪回首，即係不如唔好提啦，黃總腳不消提啦，係嘛？咁又唔係嘅，即係個原因係即係我都好一個好公開嘅人，有啲咩嘅喜怒哀樂啊、心情啊，或者有啲想法，其實我諗你各位朋友跟咗我嘅頻道咁耐，又或者我咁多嘅 die hard 嘅呢啲嘅 followers 啊、死忠 fans 啊，都好了解我個人個脾性啊，我係擺唔到嘢喺個心裏面嘅，喜怒就要形勢於色，係嘛？即係一個嘅大即係大開大合啊！個人嘅性格就係好你講爽朗又得，又唔識掩飾又得，或者有啲咩嘅嘢你做錯咗，我真係屌鳩你，即係唔會有任何嘅一啲嘅流情面。咁啊，做我朋友嘅，咁啊有啲朋友就都會明白到我屌佢，咁啊即係當然係為佢好啦，又或者係 希望佢改啦，或者有啲問題提點佢啦。咁但係我最煩一個成日都有問題嘅係，我冇攞你個嗰個朋友嘅感受啊。即係如果嗰個係真係我自己嘅朋友，佢真係做錯咗有啲嘅嘢，我冇諗過咧，就係要俾翻面佢啊，又或者係即係講嘢婉轉啲啊，又或者係 hint 佢啊，我就唔撚係嘅，一埋手就打下七柱嘢嘢應棍咁樣，即係 make sure 佢 bang bang bang 打醒佢咁樣。咁所以好多嘅時候咧，有啲朋友咧就真係唔受呢一套咁嘅嘢，唔中意。咁啊，因為我性格使然，咁但係忍得到就覺得我好朋友啦，忍唔到就覺得我好冚家產啦，成日屌人啦咁樣。咁呢啲都係我自己個其中一個嘅性格嘅呢一個嘅特點。好啦，咁啊點解又會講今集呢一個台慶咩嘅 trigger 得到我諗呢一個嘅 topic 拎出嚟講咧咁樣？咁啊試完有兩樣嘢嘅。好多時候啲網友咧，到而家目前為止咧，都唔知真心 kai 啊，定係戇鳩啊，定係玩鳩我啊，定係真係好機會，好想有機會，即係再搞一啲嘅網聚。咁啊，好多嘅朋友咧都好希望啊，喂，鱷魚啊，你搞啲 show 好好玩啊，你搞啲網聚，好有心機啊，好希望可以再同你去做網聚啊，咁樣。咁嚴格嚟講咧，即係成立咗咁多年嘅 MHK，又或者以前嘅低俗頻道咧。真真正正咧，大型嘅網聚咧有幾次？第一次就當然係喺低俗頻道成立咗1周年嘅時候，即係當我哋仲未係離開老蕭嘅呢一個人夫工業中心嗰個靡靡時期啦。咁嗰陣時期話，即係星期五母女最耍家嘅嗰個嘅年期，即係亦都有好多嘅靚女啊、切磋咁轉喺我哋個台裏邊嗰個時期。咁啊，好多嘅一啲嘅網友咧，就醉翁之意咧，就睇腳啊、睇女啊，就不再欣賞我哋嘅節目嗰啲，我哋都好了解。咁但係嗰個時期咧，就冇咁壯大，節目嘅類型就冇咁多元化，亦都可以講話個製作嘅質素，對比起後期嘅呢一個嘅 MHK 咧，就真係仲係爭啲啲啊。咁啊，但係咧就即係見到嗰個嘅創意啊，見咗嗰個 diversity 啊。見到啊，即係有唔同嘅類型啊，咁啊同一般淨係論證嘅節目就係好大嘅呢一個嘅分別，咁亦都吸納咗好多嘅網友，咁但係就比較男性向嘅，因為以星期五母女啊、濕之蛙啊、現代豪俠傳啊、呢啲嘅節目咧就係最當打、最主打，咁所以嗰個時期嘅麻甩佬啊、鹹蟲啊、嘅朋友就會最多，咁但係而家嘅後期嘅 MHK 咧，咁我都可以講咧，即係男女嘅比例咧都幾 even。咁而家目前為止，我有時懷疑啊，係咪我哋一啲吸引到一啲嘅女網友多過男族友咧？我都係有啲拗頭嘅。咁但係 anyway 又唔緊要啦，即係無論你男性、女性嚇，一個嘅雙性啊、transgender 或者同性戀咩都好，我唔會理你嘅性取向或者你嘅而家一個性別係咩，只要大家都係抱住一個嘅做好事啊、心地好啊、正確嘅價值觀啊。撐香港啊！咁我都係當然無人歡迎，大家去追隨我哋嘅 MHK TV 嘅呢一個嘅節目啦。咁啊，一次就係喺石硖尾嘅呢一個嘅多彩皇宮。咁啊，呢一個嘅2014年係2014年應該係咪啊？就喺呢一個多彩皇宮6月20幾號嘅啊，6月28號嘅，如果我冇記錯。咁啊，第二次大型嘅就係當然就係8月份嘅啦，2016年就係一個嘅 MHK 成立1周年。嘅時期，咁啊一次再大型啲就差唔多，我哋離開呢一個嘅成業街嘅時期，咁我哋亦都係啤梨漫步，仍然仲喺我哋嘅台嘅時期。如果冇記錯咧，就應該係2017年尾，2018年尾嘅。如果係冇記錯，係2018年尾嚇，即係未到2019年，2018年尾就喺一個嘅近美孚嘅呢一個嘅九華徑一個燒烤場咧，就係做宵夜食嘅。咁啊，當然對最近一期嘅咧，就係喺2022年嘅2月份啦，係咪？2023年啊，sorry，2023應該係2023年，係2023年嘅3月份，2023年嘅3月份係就係、是、喺一個嘅 Casey Sir 嘅 Mars Bar 嗰度咧，咁嗰次我就係做咗一個嘅。Morning Glory 嘅真人 show 嚇，嗰次就係、是、亦都係一次比較大型一啲嘅網聚。咁啊，一啲細啲嘅一啲嘅網聚嘅，咁啊當然就有喺曾經 PMQ 嚇、即係嗰陣時仙人夜話嘅一次嘅大家講鬼故嘅一個嘅聚會啦。咁啊，一個就比較小型啲嘅依個聚會，就係、是、近呢一個嘅 Halloween 嗰個時期嘅。咁啊，另外當然就係、是、亦都喺我哋喺成業街嗰陣時有好多無數次嘅一啲嘅。 開放日啦，咁啊即係賣嘢啊，有唔同嘅 vendor， 有唔同嘅朋友啊，拎佢哋嘅產品拎上嚟賣啊，咁好多網友上嚟支持啊，咁而有時我就要諗啊，即係搞錄音啊，即係喂點樣吸引你哋上嚟啊，咁啊聽下音響啊，介紹啊，咁啊可能同大家入有老窩嘅私人玩具去賣啊，係嘛，咁啊可能老窩就煮下嘢食啊，咁樣同招呼下啲朋友啊咁樣，咁但係即係認真啲有一次真係做得哇好辛苦。哇！真係好攞命，即係全個台群策群力，好多嘅主持人啊，俾心機去做好成個 show 嘅，就應該就係喺2016年嘅8月17號啊，依一個嘅低MIHK 一週年嘅依一個嘅紀念日啊。咁點解我要拎呢樣嘢出嚟講？就原因就係我哋喺個舉行嘅 venue 咧，咁好快咧就應該就消失喺香港嘅地圖上面，因為呢個嘅九龍灣嘅一個嘅九展啊，咁其中一間嘅酒家，咁我都唔記得咗我點解會揾到嗰間酒家去舉辦呢一個嘅聚會啊，咁而主要都係因為嗰個地方就夠大啦，咁啊同埋又唔係話咁 busy 啦，可以擺好多圍啦，咁我哋都記得我擺十幾圍嘅，如果我冇記錯，哇好多朋友都有嚟，咁但係好多朋友去完之後咧，就即係話係我哋搞嘅呢啲嘅網聚咧，係最有用心、最好玩、最開心、最難忘嘅一啲嘅 gathering。咁啊，點解咧？因為好多朋友搞網聚就最 Q 簡單嘅，就唔好搞咁多嘢，係嘛？大家坐埋嚟啊，食餐飯，咁啊打賞啊，心意金係嘛？捐錢啊，香油。最多就有嚟講下嘢，咁抽下獎，咁啊 that's it 噶啦嚇。咁啊，我自己去過一啲嘅大型嘅網聚，咁我當然去過 My Radio 嘅台慶啦，咁啊即係亦都哇好多人啦，好多位啦，咁啊鬱敏嘅依一個嘅號召力啊，佢嘅咁多嘅支持者，咁啊當時亦都有去過My Radio 嘅一個嘅台慶，就哇真係都有多人俾面，星光熠熠係嘛？嗰陣時我仲記得喺 My Radio 嘅台慶裏邊，我認識咗翁小姐嚇，咁、而即係開始咗有個 friendship 啦，咁然後跟住再傾啊，即係點樣搞呢一個嘅佛門警訊啦，咁我都喺嗰度認識嘅翁小姐，咁啊亦都有其他一啲嘅知名嘅朋友啊，咁啊即係正宗啊，即係鬱敏嗰個嘅 My Radio 台，即係正宗星光熠熠啊，好有型啊，即係我覺得係好好玩嘅。咁但係我哋就亦都係即係諗下啦，咁我亦都係當然冇啊教主咁有號召力啦，咁到我哋一週年台慶嗰陣時候，我哋梗係要做好啲啦，唔係就俾你話去咪好賓州係咪？咁啊真係唔得，咁啊即係要諗好多呢啲唔同嘅呢啲嘅計仔。咁我記得咧，嗰次去就好快傾掂啦，即係佢話講咗好多嘅要求，點解咧？佢有個 stage 可以俾我哋傾偈，又可以擺個 backdrop。咁如果我哋嚟整何舞獅啊，咁啊即係亦都係冇問題嘅。咁亦都可以早啲俾我哋入去打牌嚇咁樣。哇！即係亦都好配合佢咁樣。咁我哋其實就即係開始話咦，個場幾好喎，可以擺到好多圍喎。如果個台正中央，大家圍圍都睇得到，冇乜太大問題喎。咁嗰個地方雖然係隔攝少少，但係咧就亦都可以附近應該可以泊到車，係嘛？咁啊，即係亦都行過嚟喺九龍灣落車嘅人都唔係好困難，咁啊如此類推，咁啊最之後揀咗依一笪地方，咁啊同埋最緊要嘅就係近基地啊嘛，大佬，即係你有啲咩嘅嘢搬嚟搬去啊，又或者完咗事之後要搬翻去基地裏邊啊，亦都唔係好困難。不過搞完依次嘅依一個嘅網聚之後咧，全公司上下咧，即係其實都好攰，因為基本上咧，我哋真係當咗一個好似電視台嘅台慶 show 咁嚟做，又有表演，又有玩，又有嘢食，哇！即係好多嘢，又抽獎，又送禮物啊，如此類推。總之成個 show 有曬溫單，有曬鋪排，有曬演講嚇、即係仲有一啲嘅特別嘅依一個嘅驚喜。咁啊，所以咧整個 show 咧，即係之前亦都要度嚇、即係有啲咩嘅 program 啦。又要揾一啲嘅sponsor 啊，送禮物啦，係咪？咁啊，跟住就要嚟到之行咧，就會即係未開始食嘢，咁即係有啲咩嘅嘢 warm up 個場啊，咁樣。咁我好記得嗰陣時咧，我個朋友啊，殘忍咧啊，咁佢亦都係即係做生果嘅，咁啊好撐我哋嘅，咁啊嚟咗咧就整咗一啲一個人頭咁大嗰啲西瓜仔，咁啊話佢啊可以咧就開咗個西瓜，咁然後咧就搞爛曬佢。咁然後咧就係當西瓜汁咁樣飲，哇！清涼又多汁啊，好正豆嘅。咁啊，跟住咧又有依一個咁麻雀皇大菜。咁啊，即係之前咧 喺之前一年咧，即係當時我哋仲係一個嘅低俗頻道嘅時期嘅第一屆嘅麻雀王咧，就係、是、客家佬係贏咗嘅。咁所以客家佬咧就唔需要咧就係打外圍賽，就直接決入呢一個嘅決賽。咁啊，然後咧就係同啊今次新嘅一啲嘅挑戰者咧就係同佢去比拼嘅咁樣。咁我記得好似即係呢一個嘅麻雀王嘅大賽咧，到最後咧就係啊馬騮啊，即係呢一個嘅蘭花戲啲朋友啊。馬騮就挑戰啊！依一個嘅客家佬咁啊，順利咧就跌封咗啊！客家佬成為第二屆嘅依一個嘅麻雀王啊咁樣。咁啊又有舞師啦，咁嗰陣時就話 Brian 伍師傅啦，咁啊好幫手。伍師傅我哋睇曾經喺大院有訪問過佢一個嘅朋友，咁佢知道我哋就即係要搞台慶啦，咁啊喂，不如我哋醒台師你啦咁樣，咁啊即係哇你個場裏邊就冇曬師啊咁樣，咁啊好熱鬧嘅。咁我好記得嗰陣時阿沈大哥啊，同埋阿 Winnie 阿燕姐都喺度啊，咁啊阿 Wendy 姐啊都喺度啊，咁啊跟住翁小姐又帶佢嘅大女啊羅曼兒啦，咁個個睇到搭曬堂啦，因為羅曼兒真係好靚女啦，係嘛，咁啊又有好多唔同我哋公司同事啲女仔，咁啊嗰陣時我仲好記得咧阿 Christy 咧因為佢而家隻手其實基本上全部公仔噶嘛，佢嗰陣時咧我睇翻啲嘅片段咧。阿 Chris 咧隻手咧仲係白白淨嘅，啊，即係冇咁多公仔喺度嘅，同埋咧都肥嘟嘟嘅，即係唔好講話肥嘟嘟啦，其實一直都瘦噶啦，係嘛？咁但係咧，即係而家就即係仲瘦，以前有翻少少少女 fat 嗰啲咧，我哋啲馬佬睇佢就真係好啱睇啊嘛！你而家你瘦到放紙鷺咁樣唔掂當啊嘛，係嘛？咁嗰陣時佢都覺得啊 ，Chris 好靚女，好多人話佢靚女啊，咁樣，咁但係佢就未有咁多公仔。咁啊，當然亦有阿 Carmen 啊、阿 Michelle 啊，唔同嘅。啊！朋友都喺度啦，咁啊嗰陣時阿晉升老闆娘都仲未係單身，係仲係有老公嘅嗰陣時，即係我仲好記得啊！即係同佢同阿總理仲影張相添嚇嗰陣時，即係你俾你個感覺咧，點解我唔想去諗翻咧？好似喺依一次之後係一個哇最 top 人最齊，唔係點反面，大家都仲係好齊心，然後跟住咧突然之間嚇幾個月之後嚇你 divorce 咗。哇！跟住開始陸陸續續有啲人嘅心就離棄啊，有啲人又唔中意啊，有啲人又鬧交啊，反台就係 sense 咗依一個一週年台慶之後咧，我個人認為啊，就係、是、MHK 裏邊好多嘅 faction 出咗嚟啊，有好多人有自己嘅一啲嘅睇法，有啲人又覺得佢自己係應該更加獨當一面，咁啊有啲人又對我嘅睇法有啲好似我冇一點理佢，咁然後跟住有好多嘅一啲嘅問題重新，咁可以講咧，如果你問我咧。真真正正開頭嘅時候，最齊心一齊嘅時候，就係、是、我哋離開老蕭嚇呢一個嘅人夫工業大廈嘅時期，然後萬眾一心，群策群力，哇幾艱難都好，就砌起咗呢一個嘅低俗頻道出嚟之後，演變咗出嚟 MHK TV。咁然後一艱苦一年之後，啊有好多唔同嘅節目嘅喎，由太爽約啊，又有呢一個嘅歷史幾鹹都有啊。又有仙人夜話嘅 2.0 啊，嗰陣時佢同阿 Carmen 去拍檔啊，咁又有奇摩之啊，係嘛？奇摩之冇啦，奇摩之冇咗奇摩之啦，咁又有不尋濫啊，係嘛？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呢啲嘅節目，咁啊又有藍皮書啊，係嘛？咁啊閪知啲美食家亦都係開始嚟啦，咁樣，咁即係哇，好陣容鼎盛，即係可以講話，即係堪稱當時嘅網台界裏面。最 diversify 最多 variety 人才最鼎盛係嘛？即係連全部呼添係嘛？殺破狼咁啊！依一個嘅陣勢咁，但係好可惜啊 ！Sense 咗依一個嘅 peak 一上咗去之後咧，開始就有一啲嘅 decline 啦、離心啦、拗叫啦。但如果你問翻我咧，即係真真正正嘅分水嶺，我會覺得係一週年之後。就開始有好多嘅乜嘅問題咧，就係出咗嚟，有好多嘅奇怪嘅嘢，你就會出咗嚟。咁啊，最好笑嘅其中嘅一樣嘢就係、是，即係都唔緊要啦，都照講啦。咁頭先我講阿晉升老闆娘，即係嗰個時期就仍然係同埋佢個先生喺埋一齊。自此以後咧，過咗個台慶之後幾個月之後咧，啊就奇奇奇怪奇奇怪怪啦，即係跟住就開始就發覺佢原來就分開咗啦，係嘛？咁啊～跟住最有趣嘅就係老闆娘個前夫就曾經咧就係帶過個 喺呢一個台慶之後咧，就大個個一個嘅人咧就話啊，好有興趣想搞網台，咁啊，然後跟住咧就走上嚟就想睇睇得唔得，咁問我，哇，好，當然啦，冇任歡迎啊，即係我俾你睇咗何曉咗點做都冇所謂啫，你識做住得㗎，硬件唔係一個最重要嘅問題，人就係嗰個問題啊嘛。所以跟住上咗嚟之後咧，咁啊即係啊傾傾傾咁啊，介紹我哋總經理嚇，即係邱經理俾佢哋識啦咁樣。咁啊，然後跟住咧，邱經理同我講：哇，嗰個人 offer 10萬蚊俾我一個月啊，等我幫佢搞網台啊咁樣。咁我話：屌，邱經理，你仲唔撚去？快啲去啦咁樣。咁但係盡做 turn down 咗，佢唔搞添，係嘛？咁點解佢帶人上嚟？即係然後跟住嗰條友去 offer 阿俊係嘛十雞嘢一個月，哇！我聽完之後，梗係個覺阿俊喂黃金機會嚟㗎，喂快啲走啦，去啦，不如咁啊，盡死都唔制係嘛？咁啊，後尾冇幾耐就聽到佢哋分開啦，係嘛？咁啊，最令我詫異嘅就係、是、喂老友，你係咪玩鳩我啊？屌你老味，你真係你同你老婆唔妥當啫！你冇揾條友上嚟叫我籌碼走先得㗎，仲要開到十雞嘢一個月，係嘛？即係你叫我個籌碼走，咁我個檔口咪點啊出屎係咪？咁我真係嗰鑊嘢真係多謝晒你啊，周生係嘛？咁開始之後就即係陸陸續續有好多嘅問題出現，譬如先人擺款啦，係嘛？咁啊，跟住之後嘅有周公子嘅呢啲嘅問題啦，係嘛？好多呢啲嘅問題都跟住陸陸續續就出現，令到成件事件就開始啲人腳就唔係好齊，咁亦都有斌哥又走啦，係嘛？咁啊之後啊到啊錢小豪又離開啦，咁即係好多一啲人咧就陸陸續續會離開，亦都有啲新腳啊加盟咗入嚟啊咁樣。所以咧講到呢度咧，我自己有少少就真係好懷念翻以前最鼎盛、最鼎盛人、最齊心，大家都冇乜拗撬，最開心咁做好成件事嗰陣時嗰個氣氛。客家佬即係冇話失蹤走數，仍然係健在。即係如果還原基本部有個時間機器可以去翻嗰個點，然後即係再嚟過嘅時候，究竟會唔會再重複翻去到翻而家咁樣，大家散晒，朋友都冇得做咧？有啲。會唔會咁呢？我有時都唔知道，係咪？因為已經係歷史冇如果，亦都唔會翻轉頭。去到而家呢一日嘅地步嘅裏邊，我只可以講係繼續行落嚟嘅時候，有好多嘅嘢知道咗、了解咗、發生咗、學曉咗、反省咗，喺將來嘅子裏邊唔好俾佢再發生。咁啊，講翻啲開心嘅嘢啦。咁啊，即係我仲好記得即係搞呢一個嘅台慶，係嘛？哇！即係。玩完呢一個麻雀王之後，咁啊又舞獅，咁啊有我仲當時就係、是、講下豪情壯語，話喂我哋屌你老味，即係呢一個要拍網劇，咁啊當然我就忽視咗做網劇嗰種辛苦啦，同埋我哋嘅人力啊、物力啊，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成日都好想做好多嘅嘢出嚟，咁但係奈何人力有限、資源有限，我會唔會太擔心咧？會唔會係真係太急進咧，同埋太進取咧嚇？做咗好多嘅嘢出嚟，用咗嘅钱，用咗嘅资本，其实会唔会变咗打飞机，而冇谂清楚得翻嚟嘅呢一个嘅经济上面嘅呢啲嘅效益咧？咁如果你问我咧，我就觉得我就系一个脱缰咗嘅野马，嗰个创作嘅能力啊，同埋好想做好多嘅唔同嘅节目出嚟，令到嗰个嘅 kick view 系升高嘅呢一个嘅 passion 系好大，咁但系奈何？我冇將到我做出嚟所有嘅呢啲嘅產品，點樣可以帶翻一個實際嘅經濟效益而 benefit 到個台，或者係令到有更加好嘅一啲嘅錢，令到可以加同事人工啊，令到每個人都有一個嘅實質嘅一個嘅經濟嘅收益咧？咁可能喺呢件事裏邊咧，就係我冇諗得好清楚。咁而當時嘅一個嘅模式就係希望哇做好多嘅節目啊，好多唔同嘅呢啲嘅 channel 係嘛？咁然後我哋當時唔係話我係真係全個網台裏面最多 channel 嘅一個嘅頻道嚟喎，我有財經台，我哋又有一個嘅文化頻道，我有啤梨漫步頻道，係嘛？咁我哋亦都當時嘅低俗頻道仍然仲喺度噶嘛，即係有兩個 channel 噶嘛，又有一台係嘛？咁啊跟住阿 Jam Dot Dot 佢遲啲又嚟加落嚟，喂，即係成個台好多 channel 出嚟，一個網頁一個 app。撳入去，哇！好多嘅節目可以任你揀，即係 one stop shop 係嘛？即係咩類型嘅節目都有。咁我真係幾拋㗎，因為人哋都淨係死咕咕一個台嘅啫嘛。我哋有哇幾條 channel 唔同嘅時段係嘛？每個禮拜幾廿個鐘頭嘅節目咁啊。咁所以 我係好俾自己一個覺得啊，我以後做得好好啊，做得好多嘅一啲嘅唔同類型嘅節目，但係奈何我冇將佢變翻做一個就係真真正正可以有經濟翻嚟嘅 ROI 翻嚟，即係有少少講係鳩做咗。即係如果你問我咧，我可以翻到轉頭嘅話咧，我就同當時嘅我講：喂，hold your horses，冷靜啲，諗清咗先。有好多嘢咧做咗出嚟，係你係做過玩過，但係點樣去變翻每一樣嘢都有經濟效益而先做咧？如果我可以翻去提翻嚇2016年嗰陣時嗰個我啊，我就會同佢講：嗱，你諗清楚先，每一樣嘢，我希望你有個創意之餘，或者你預計咗吸引幾多人 subscribe 呢一個嘅節目？而呢一個節目有冇腳係嘛？即係又冇人哋叫好完之後，叫咗座之後咧，但係咧可唔可以就再多啲嘅一啲嘅經濟效益翻到嚟咧？我諗我會喺呢一方面裏邊咧，就叫當時嘅我咧就俾心機諗清楚呢一樣嘢，唔好貿然開一個嘅節目。咁而最緊要嘅問題就係，因為你散得咁開嘅時候，你手下邊嘅呢啲嘅手足，個個就同你做到疲於奔命，個個禮拜咧就同你咧就咁樣去搏啊，即係取 deadline，到最後咧，其實佢哋會乾嘅，同埋佢哋亦都會攰，咁啊而攞唔到翻一個嘅經濟效益嘅時候，你嗰種嘅創作之心啊，你嗰種嘅 passion 啊，你自己梗係滿足啦，見到一啲嘅節目係嘛，即係跟住有啲人話讚好啊，咁但係佢哋做得咁辛苦，而冇一個嘅實質嘅一個嘅 reward 俾翻佢，咁佢哋又會點樣諗呢？咁我諗即係喺成件事嘅得着裏邊，我就行咗咁耐，就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呢一樣嘢。咁啊，犯咗個幾錯嘅一個 mistake，又或者可以講我有啲好大喜功，唔想俾人哋睇死，同埋喺最短嘅時間裏邊，我希望做到個台好有聲有色，聲勢好強大。網台界裏邊嘅可以講話即係追得貼呢一個嘅迷米啦，跟得貼啊教主啦，甚至我哋希望可以係過晒佢哋，我哋成為香港最大嘅呢一個嘅網台啦。咁但係去呢一個嘅方向去，而我冇喺個 sales 啊、income 啊、revenue 啊嗰方面咧，點樣去配合？即係好打啦，隊兵係嘛？哇，又大將又將軍又步兵咩人之後，一直衝落去，哇！衝鋒陷陣啊，即係神阻殺神，佛阻殺佛，噏聲衝過去。但係到最後打到去咁前嘅呢個地方，去到咁遠，發覺後邊啲糧草好似跟唔到喎，咁你咪企咗喺度咯，係咪啊？咁啊，我自己有一個咁嘅呢一個嘅 learning 睇翻嚟，咁啊，而家睇翻當然啦，即係馬後炮啦，啊，原來而家個進程係啲人都唔使做多嘅，自己有一條嘅 channel，打一個 key 嘅呢一個嘅YouTuber 或者打一個 key 嘅 KOL。個個淨係睇佢，咁啊，總之一日或者係隔日，你有條嘅片係上到，咁啊，如果佢係中意你嘅，你谷大個 subscriber 係嘛，咁你多人去睇你，咁啊，你之後就 revenue 就翻嚟就最好啦吓，咁樣，咁啊就簡單清楚利落嘅做。咁但係當時我嘅諗法就係希望喺香港裏邊借取一個個 online media platform，有翻一個嘅本土嘅一個香港電視台，製造多元化嘅節目啊，俾多啲人睇 coverage 大啲，可以揾到商家。可以揾到人去 sponsor，可以揾到人去落廣告啊，如此類推。咁但係奈何睇還睇嚇，但係以後嗰啲商家啊、subscription 啊、廣告啊，係嘛，似乎就冇因為就算我做到幾好嘅呢啲嘅節目個 kick view 幾咁好啊，咁都係少咗人哋去喺背後嘅 financial 嘅 support。咁啊，甚至乎當時我都同大家講過啦，我哋都甚至乎去埋 BNI 啊，揾啲商家啊，甚至乎我自己都會請個同事幫我直情去走揾一啲嘅小商號啊，即係去希望佢哋可以即係加入我哋啲廣告計劃啊，sponsor 我哋啊，幫佢宣傳佢哋嘅產品啊，title sponsor 啊，product placement 啊，如此類推。咁但係都係似乎係唔係好 buy 呢一個嘅 concept，可能因為個政治嘅取向嘅問題啦，咁亦都係因為我哋嘅台係逢人啊，唔敢唔停口唔戒口啊，都係會講粗口，咁啊商家就唔想同我哋有啲咁嘅呢啲嘅拉楞都未定。Anyway 啦，咁啊講翻啊嗰晚嘅呢一個嘅網聚裏邊，咁啊我亦都即係講過個台嘅一啲嘅 direction，咁啊好老實講，咁啊當時所講嘅嘢咧都有做，咁但係咧做完之後咧。 就無以為繼，因為咧，正如我所講，殺到去入去依一個嘅天京咁滯啦。咁但係後邊啲糧草就頂唔住，咁啊變咗咧就停步不前。咁啊而所有嘅將領啊、人馬啊，竟然又出現一啲嘅拗撬啊、離心啊，有好多一啲嘅內部嘅一啲嘅問題啊，但係影響到依一個嘅士氣啊。又或者好多個網友裏面咧，就係覺得，唉，你哋都離唔開中國人最後嘅依一個嘅內控啊，喺依一個嘅地步啊，咁亦都有啲嘅網友亦都係離場啊，冇跟我哋啊，咁一樣嘢又會發生過，咁一直就開始嚇過完依一個嘅 pit， 就開始慢慢收縮，慢慢收縮，啊，佢鞏固，唔再做咁多啊大陣仗嘅一啲嘅嘢，咁而之後亦都係冇搞到任何嘅大型嘅呢啲嘅網聚，咁啊原因就係其中嘅一個原因就係，哇，做依一個直情做個 show 咁樣去做，又要搞 run down， 又要搞流程，又要 briefing 阿賈 ，briefing 阿 Michelle 嚇佢哋做依一個嘅啊司儀去介紹所有嘅嘢，係咪諗啲唔同嘅環節？咁我記得嗰陣時揾阿 Kelvin Seal 依一個嘅魔術師，又靚仔魔術師，咁啊佢要表演嘅一個魔術。咁又有依一個男女子嘅依一個嘅啤酒競飲大賽，咁啊當時咧就係贏到最尾嗰陣時咧，就有阿老師啊 Giant James 咧就係阿 Cassie 佢哋嗰啲嘅 expat 嘅朋友啊，英國嚟嘅朋友啊 James Graham， 咁啊 James 咧就哇六尺幾高，哇即係籃球界咁嘅身材，咁啊另外一個就係南花系嘅老師，再搭咧就阿山洲。咁就係藝術水墨墨，我哋一個嘅節目嘅外判節目嘅coordinator 嚟嘅，佢係個 studio 裏邊嘅負責人。咁哇，點知佢條友仔飲啤酒咁鬼快嘅？咁啊，佢就贏咗。咁啊，到去決賽女子組咧，就阿小丹教學啊，小丹教化妝嗰個啊，小丹咧，咁啊，佢又亦都係飲酒飲得好快嘅嘛。小丹又靚女啦，嚇化妝又好啦，估唔到佢吞吐量咁厲害，噓聲咁樣。翁小姐個女阿曼兒咧都有份去參賽嘅，咁啊嗰陣即係好開心啦，即係諗翻起都係咪？咁啊又有魔術表演，又有依一個嘅飲啤酒大賽係嘛，又有舞獅體，又有抽獎，咁啊大家都好盡興而歸。咁而最開心嘅咧，咁啊即係當時我哋有一個叫台慶月，台慶月咧咁我哋就諗咗啲花神，依個花神就好有趣嘅，因為花神咧就係當時我哋諗過咧就係。係喺個喺啲嘅大公司工嗰陣時學翹一種嘅 team spirit 嘅 team building 嘅依一個嘅exercise 嚟嘅。咁啊，有時啲人就話：哦，你係做依一個 department， 你係做依個 department， 大家都好似唔知道大家嘅流程啊、運作啊係點樣。咁啊，不如嚟一個嘅大兜亂啦，嚇雜交，大家大雜交。咁啊嚇，你做開依個 department 嘅，就去依個 department 做下，了解下人哋啲 IT 人點樣去做嘢。我掟你過去依一個嘅 creative 裏邊啊，咁啊睇同啲 creative 傾下偈，係嘛？瞭解人哋點度橋，咁啊即係知道你第時翻到去啊做你自己嘅工種嗰時，你嘅工種點樣去影響到人，點樣可以嚇即係你俾人哋嘅 briefing 要清晰，幫到人哋去度橋，人哋度橋係點樣？啊，你又可以去瞭解下會計啊佢哋嘅運作係點樣，點樣去幫手啊公司去收翻啲數，令到啲會計啲同事唔好咁難堪啊，又去學下 media 嘅 orientation 啊，瞭解 media 啲 planning 啊點樣運作。嗰陣時我就有啲咁 exercise， 咁而我將一個嘅 concept 咧就抌咗落去 MHK 裏面就玩，咁我哋就玩咗一個咧就係大兜亂嘅網台主持人大兜亂嘅依一個嘅動作，咁啊做咩嘅咧？咁啊即係兩個袋啦，一個袋就抽就係咩嘅節目？哦，原來因為節目係做你老母中國人咁啊，俾你哥咁啊，跟住咧就再抽一個。咁啊，睇下邊個哦，抽咗出嚟啊，原來係一個嘅先人咁啊，咁啊即係兩個咧就要喺嚟緊一個時間裏邊嘅啊，做你老母中國人裏邊咧，就兩個嘅主持人咧就夾埋一齊咧就嚟做啦咁樣。咁我仲好記得喺以前嘅低俗頻道嘅時期咧，我就抽到咧就係同阿力蘇去做嘅一個正音書院。咁嗰陣時大家都覺得即係力蘇同我就唔係好夾啦，係嘛？即係好似大家都啲 chemistry 唔係幾好咁樣。咁啊，即係兩個竟然夾埋一齊做正音書院，但我當然會好 professional 啦，即係私人恩怨擺低做 show 還做 show， 咁依一樣嘢我就絕對冇問題嘅，係嘛？咁啊，即係可以做到。咁啊，而喺 MHK 嘅時候再玩依一樣嘢咧，咁啊，希姐美食家咧。就阿總理好似係抽到同阿萬里望一齊做依一個嘅希姐的美食家嘅，咁啊總理咧就抽到咧就係做依一個嘅仙人夜話嘅，就講鬼故。咁啊大家唔講唔知啊，其實阿總理咧就 好撚怕鬼嘅。總理咧就唔係好咁大膽聽呢個仙人爺話嘅。你唔好見佢嗰陣時肥嘟嘟好得意，功夫熊貓咁樣，係嘛？佢嗰陣時同我講咧，佢夜晚咧係唔敢重温仙人爺話嘅，係翻工第二朝日光日白嚇，啲太陽曬到天靈蓋興合合，佢至夠膽去做呢一個嘅仙人爺話嘅呢一個嘅故事嘅咁樣。咁啊，仲有啲咩嘢咧？咁啊，啤梨漫步咁啊，啤梨哥就可以抽到阿卡文就同佢一齊去做啦。咁啊，如此類推，咁啊，即係大家就調到亂晒。咁啊，可以咧，大家都去睇翻呢一條嘅片，咁啊，即係可以重温翻當時我哋抽咗啲咩嘅同事，就做啲咩嘅節目咁啊，有幾個節目都抽到亂晒，好搞笑。咁我覺得呢個幾好嘅。第一，因為咧當時啲同事咧，其實就上嚟錄影走人其他啲節目主持人咧，可能就唔識。係可能係今次呢次第一次，只有機會喺個網聚裏邊，大家你認識我，我認識你。咁但係做咗呢一個嘅arrangement 之後咧，原來佢去做下講下歷史，你又跟阿總理出去去食嘢，係嘛？你又翻嚟係嘛？嬌滴滴嘅女即係竟然跟咗俾你嗰個拍台拍凳，屌柒呢一個嘅香港政府咁樣，真係好過癮喎！即係你睇下原來個節目係咁樣玩法嘅喎，加入咗一啲嘅新人落去。咁明知有啲真係噏唔出嘢嘅，咁啊即係撲你個街，咁你調撚咗去做呢個節目嗰啲尷尬位啊，會係點樣啊？係嘛？咁啊，你就會見到好多啲有趣嘅情況會出嚟，嗰啲 chemistry 啊，大家估計唔到啊，亦都帶來一啲好新鮮感咧，就俾好多嘅唔同嘅網友啊，咁啊即係個都好津津樂道，好懷念當時我哋呢一個主持人大兜亂嘅呢一個嘅玩法，咁啊一個係做咗兩次，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冇人會再重温呢一樣嘢啦。一來我哋已經割晒東西啦，二來嘅亦都係好多時差嘅考慮啦。即係我唔通我即係叫澳洲嘅呢一個超哥撞呢一個嘅曼城嘅列大夫做一集嘅列大夫中醫教授咩？咁冇，除非佢哋兩個第時再有機會喺台灣裏面坐埋一齊咁一齊去做咁 otherwise 就難搞少少啊。咁啊，即係就算我同阿 Casey Sir 即係都可以話飛得密啲嘅朋友咁啊。嚟緊嘅呢一個嘅5月底啊，Casey Sir 又會嚟温哥華探我啦，咁我可以同佢有啲嘅 crossover，咁啊大家就可以見到老友相聚，otherwise 就會難搞少少，係嘛？咁啊英倫 low T 嘅朋友，咁啊好難同阿總理一齊去做節目去碌街，係咪？做唔到呢一樣嘢，好多感觸，好多嘅回憶好多嘅一啲嘅諗法就係諗，如果嗰日我哋去到呢個 moment 裏邊。有個時間囊停咗，大家都係關係咁好，大家都唔會有咁多老襯，大家都唔會咁多嘅拗叫，大家唔會咁多衝突，停留喺呢一個嘅2016年嘅8月17號喺呢一個晚上裏面，以最開心、愉快大家見到嗰個嘅成效，見到大家嘅努力嗰種付出，做到個台起碼都有個光明嘅道路，然後跟住咧就即係有無限嘅憧憬喺前面嘅時候。嗰種嘅雀躍啊，嗰種嘅依一種嘅開心嘅心情啊，如果仲係 keep 得到，要有翻呢一個嘅心，咁又幾好咧？咁但係當然冇如果啦，好似頭先咁樣講，亦都翻唔到轉頭啦。只有即係今次百般無奈之下，做翻呢一集，我知睇翻咁多嘅呢啲嘅片段，咁啊當然就好多嘅一啲回憶同埋點滴啊。喺個心裏邊百感交集，咁就係睇翻我自己啦，係嘛？我當時嘅樣即係馬騮咁嘅頭，咁同而家變咗埋完張房，咁啊即係亦都係大家嗰個氣場都好似有少少唔同咗。雖然冇乜點好大嘅呢一種嘅蒼老，8年之前嘅我同而家嚟睇翻即係除咗個肚腩係大咗少少之外，咁啊身體嘅結實啦，係嘛？都同以前都唔係話差得好遠，頭髮就都係多咗啦，咪密咗啦，係嘛？但系如果好似我头先咁样讲嘅，可以翻去话俾当时医疗嘅陈碌听，叫佢即系你个台一年之后唔好咁好大喜功，谂清楚啲嘢点样去做，行嘅方向唔好为咗要壮声势立威要叻系嘛，即系谂翻再实净少少，我谂会当时嘅 MHK 嘅变化有可能有啲唔同。咁但系呢个就系、每一位创业嘅朋友。都要谨记稳打稳扎，系嘛？有咁大个头，戴咁大顶帽，同埋亦都要考虑一样嘢，就系你自己冲得行，你自己肯搏命， 你自己唔怕唔夠瞓嚇，你個衝勁啊、幹勁啊、魄力有嘅情況之下，你都要睇翻住隊 team 跟唔跟得上。你會做死你隊 team， 做到佢哋五勞七傷。咁啊，同埋同事之間嘅亦都係唔好因為掛住衝而睇翻個團隊嘅心係嘛？團隊嘅之間嘅依一個嘅諗法大家裏面嘅 value 價值觀，不停要 cross check、check and balance、check and balance， 大家諗嘅thinking 啊、去緊嘅方向啊、大家嘅睇法啊，要多啲嘅依一個嘅溝通同埋依一個嘅交流嚇，幫大家嘅依一種嘅 stakeholders 啊，大家喺埋一齊reinforce 大家嗰個嘅價值觀 ，reinforce 大家嗰個嘅想法個目的地。我諗我如果你問我咧，過咗依一日嘅台慶之後咧，我係少咗關注咗同啲 team members 裏邊啊，究竟大家應該要下條路係咪仲係一致？想法有咩問題？佢有啲咩嘅唔開心，或者有啲嘅唔對我嘅睇法，我係少咗依一樣嘢嘅關心問候。同事之間嚇，我衝得太行，衝得太前，諗太多嘅嘢。要行好多嘅一啲嘅 objective， 而忽略咗點樣去鞏固翻個後防啊，搞翻掂啲糧草啊，同埋最緊要嘅你自己有個 passion， 可以令到你擺低曬所有嘅嘢啊，唔緊要，但係唔係每一個嘅手足、每一個同事、每一個姊妹佢哋嘅諗法係咪淨係得同你一方嘅熱誠咧 ？finance 方面點樣去 reward 翻佢哋，令到佢哋知佢哋嘅付出、佢哋嘅努力？是有 substantial 的一啲嘅回報，同你繼續行落去咧，咁每一個老細咧都要應該要有咁嘅依一個嘅諗法，係嘛？咁好啦，咁啊多謝大家捧場啦，咁啊多謝所有嘅付費會員睇MHK 十週年紀念特輯《攝到空虛網台血淚史》啦，咁啊多謝各位嘅付費會員支持我哋，聽下老柯啊，即係想當年講下一啲嘅睇法，講下一啲嘅感受俾大家聽。兩個禮拜之後再同大家見面。以下送上的是當時的一些台慶的一些片段給大家重溫，感受一下當時的歡樂、啊、熱烈、啊、那種的澎湃、啊、那種的 passion、啊、那種的氣氛。今天這麼多，拜拜。 好硬正，好硬正，好硬正啊！低俗頻道硬硬正正，且行其踏入一周年。 台庆晚宴将会于6月28日星期六晚在石硖尾多彩皇宫海鲜酒家举行，当晚有饮有食，有表演，有比赛，还有抽奖添，诚邀各位硬正族友一临参加，每位都是硬收你489蚊咋，而家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啦，报名详情请参阅低俗频道 lowjoke.com 台务 Facebook 专页啦。 美國的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曾經講過 ：The time is always right to do what is right。喺2015年嘅7月1日 ，MIHK TV 正式成立。我哋為咗我哋堅持嘅信念，喺最適當嘅時候做咗最正確嘅決定。一年後嘅今日，呢、這個自由同埋專門製作啱香港人口味節目嘅網上電視台，已經每個星期製作超過50個鐘頭嘅時像節目。我哋今日已經擁有5條嘅網上頻道，而好快喺8月份，我哋亦都會擁有第6條嘅網上頻道。依一切全賴你哋嘅支持同埋我哋所有手足嘅血汗換翻翻嚟嘅。8月6號，我哋嘅台慶一週年晚會等緊你，希望大家都一齊嚟玩下、笑下、輕鬆下。另外，我哋梗係歡迎大家贊助係當晚一週年晚會嘅抽獎禮品啦。大家可以打電話嚟39558673，或者電郵去 cs@mihk.tv。嗱，8月6號，到時見啦。晚會票價每位就488蚊，一圍12人咧，我俾個9折你，即係5288蚊。嗱，快啲登入呢個網址去訂位啦！晚會所有嘅收費將會用嚟提升電視台嘅器材同埋維修嘅作用嘅。 今次嘅賽果咧，就以第一名咧就出線喎。 係僥倖啦，僥倖。 僥倖啊嘛！第二種選擇，準決賽你又一定有份啦。 嗱，我望過隔離嗰啲對手，基本上咧全部出咗嚟㗎啦。又有馬騮啊，又有 Johnny 啊，哇！大佬個個都高手嚟喎，大佬。 其實係冇我份咧，你真好信。我幫阿馬騮哥第一 名。我就唔驚啊，話俾你。 真係啊！ 我相信我第一號頭號敵人啦，梗係啊！嗰只大馬騮， 大馬騮 係啦。 對於今年為免即係個信心 O 唔 OK 啊？ 少少啦，係啦。 你而家俾錢可以講喎，冇支持個宣傳片咁樣 咁，優勢贏咗我會囂噶啦，呢個標題我會低調啲嘅。 同阿林康正，等下先。 少少啊。咦？咦？哎呀，呢個喂咁快響，今日卡文就加我最中意嘅女神啦、 啊。 你咁快講咗，如果唔係我可以唔係卡文噶嘛？但其實我真係諗住你啊。望住我咧，我人都軟曬啊，係得個心夠硬。OK， 咁啊，希望大家繼續留意啊。OK， 你想幫你幫詩人出下嚟緊啊？邊個係咪做詩人？ 要 啊，係啊。 是同我做 啊，你 先有 不同的。好，恭喜，阿总理，